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呢讲起呢 high-tech 呢都要提一提，其实早喺1968年你哋大部分都未出世啦，我都好细好细个。原来美国有个科学家叫 Peter Glaser 啦，格拉斯呢，佢已经提出一个好大胆嘅构思。你諗下1968年喎，其实肯定未有太空穿梭机啦，即係而家太空穿梭机都已经退晒役啦，成个计划都完结咗啦，冇晒太空穿梭机。但嗰时肯定未有，太空穿梭机係80年代中之后先有，佢68年喎。但佢68年系啱啱人类系即係进入太空。即係等於而家我哋啲楊利偉嗰啲咁嘅階段啫，美國都係啫。咁但係 Peter Glaser 已經提出呢，就話為咗長遠解決人類嘅能源問題呢，其實我哋呢最好嘅地方呢收集太陽能呢唔使講就係太空。係咪？因為呢可以長時間暴露喺完全係冇遮擋嘅太陽最猛烈嘅陽光嘅輻射底下。咁佢就不如我哋就喺太空度呢就建造一啲即係人造衛星。但係呢個人造衛星呢就係、是、最主要就係一個個面積大到成幾個足球場咁大嘅太陽能電池板。唔好忘記1968年已經有 PV 㗎啦嘛，有所謂光伏板呢樣嘢啊，太陽能電池板啊嘛 ,photovoltaic cell 㗎啦嘛。咁所以佢就話，當然嗰陣時個效率都仲係好低嘅，其實係一般低過10%㗎，即係而家呢就可能會高啲啦。咁好啦，你就幾個足球場咁大，咁但係咁佢話將佢變咗做電，即時即係光變電啦，好好啊，但係你喺太空度喎，咁點樣傳返嚟呢？又係搞嘢，佢好嘢，佢諗埋，佢話原來呢微波 microwave 呢係可以傳送電力嘅。咁、樣呢就即係我就唔好熟啦，我唔係呢方面嘅工程學啦，係咪即係佢係用咩頻道啊，或者係用乜嘢嘅 modulation 啊，呢個能夠可以呢令佢最有效傳到電力。佢話原來呢你如果用一個微波集速嘅微波射返落嚟地球呢，地球上面呢有一個好大型嘅即係呢個天線陣啊，嗰啲天線陣呢就可以吸收微波就轉返做電力嘅。咁中間一定有損耗㗎啦，係咪咁但係即係你始終呢樣嘢理論上嚟講免費啦，你喺太空度一路收集嘅經年累月㗎嘛咁樣。咁佢呢一個構思呢就叫做 Solar Powered Satellite, 就係太陽能嘅人造衛星嗰個構思，簡稱叫 SPS。咁呢個 SPS 呢眨眼已經50多年喎，但係50多年呢當然都未實現啦。因為實際上呢你嗰個建造啊嗰個過程入面呢，你對於我哋嗰個太空個運載能力嘅要求呢係極之極之高嘅。是吧，哇，你起一個咁樣嘅 SPS 喎，你話要飛幾多次啊，即係嗰個 Space Shuttle 啊，即係咁你即係每一次嘅成本要幾大啊。咁卒之嚟講呢，你而家成個太空穿梭機 Space Shuttle 啊個計劃都完咗啦，係咪即係因為實在太昂貴啦，咁而都未有起過任何一個就算我哋叫 prototype 啊，即係試樣嘅一個試版嘅 SPS 都未起過。咁所以呢就好多人就話唉呢、這個都係1968年諗出嚟呢都係天馬行空嘅啫，即係唔實際㗎咁樣。咁我都同意嘅，喺而家人類嘅太空嘅運載能力嚟講呢，個科技嚟講係真係唔實際，亦都真係遠水救不得近火。但係呢我近年嚟即係其實都不停咁諗呢個問題呢，就係其實呢啲咁嘅能源收集嘅一個平台呢，即係太陽能或者加埋風能或者海浪都得嘅呢，其實係應該有得諗嘅，就係喺海上面啦，即係如果你加埋海浪就係話，其實你喺海上面呢應該起一個呢個面積係甚至真係10個足球場咁大嘅一個浮台。咁、那個浮台嗰度呢就全部有曬呢啲咁樣嘅太陽能電池板，亦都有呢啲咁樣風車係收集風能嘅，下面呢亦都收集海浪嘅能量嘅，係咪咁樣呢就大部分自動化嘅，但係上面呢其實講真人類過去幾十年半個世紀都已經好有經驗啦，咪就係大型嘅轉油台囉。你知唔知有啲轉油台上面可以住幾百人㗎？你啲轉油台上面呢有戲院有非法鋪㗎。係呀，唔係講笑啊，大到呢個轉油台呢，即係你冇講過離開水面嗰啲幾條柱啦，咁梗係高啦。就算嗰條柱上面所頂住嗰度呢都隨時10層8層㗎。根本就係一個巨型嘅，即係係咗一個建築物嚟㗎。好多人可以入面住㗎，因為其實即係轉喺呢個海床度，深海個海床轉油呢，當然唔係真係深海啦，佢都喺大陸架嗰度啫，佢冇本事真係喺深海，喺個 continental shelf 嗰度，但其實係一個即係難度非常之高嘅工程嚟㗎嘛。所以其實呢人類過去半世紀呢就已經即係研究呢個轉油台嘅技術呢係好成熟嘅，但係佢就已經冇辦法，因為佢係完全中咗呢個咁嘅毒癮，佢就將啲技術繼續就轉嗰啲超濃縮陽光。 但係佢就從來咧就冇諗過咧，就係要嗰啲稀釋嘅陽光，咁啊真嘅，咁有超濃縮，我梗係 即刻用， 梗係唔會去打嗰啲即係稀釋嘅主意啦，係嘛，即係咁稀嘅。咁但係冇辦法，而家嚟講咧，你為咗人類嘅存亡咧，我就即係呼籲，我其實喺我本書度有提過㗎，就係、是、喚醒69億隻青蛙咧，其中有一段咧，我都話呼籲咧世界啲人咧、啊、特別你讀工程嘅唔該啊，就係話我哋要真係去研究，就算你起碼你都有個藍圖計下數先啦，唔該，就係、是、一個超巨型嘅海上嘅綜合能源開發平台。咁佢仲有個好處就係話佢都可以喐㗎嘛，即係如果講真真係好勁嘅台風嚟，你咪避咗佢囉，或者講真嗰日嘩有成三四日都係陰天喎，一早有天氣預報喎，我咪移去有陽光嘅地方囉，喺海上面你係 mobile 㗎嘛，即係你係活動㗎嘛，咁呢個呢就我係呼籲呢，其實大家應該去著力做呢樣嘢。咁但係始終呢喺海上面呢嗰、那個環境呢都係即係隨時可以好惡劣嘅，大風上嚟係嘛，咁我亦都係諗過呢，就再構思其實點解我哋唔去一啲平靜啲嘅地方呢？咁太空係好平靜係咪，但係你喺太空係軌道嚟講呢，即係我哋運載嗰個要求係好高啦，其實唔需要出太空㗎喎。大家有冇睇過宮崎駿嘅天空之城呢？亦都有冇睇過星球大戰第二集、啊、就係呢個武士復仇呢、啊、第一集 Star Wars 啦，第二集就武士，唔係話係咪呢個第係咪第二集係武士復仇啊，第二集第三集係咩呢，唔記得咗添。咁但係總之好似係第二集嘅，第二集入面呢都出現過天空之城㗎，係咪嗰個 Luke Skywalker 同埋夏里信福飾演嗰個係咪 Han Solo 啊定咩咁樣呢，就飛咗去嗰、那個嘩喺天空度半空有一個城市嗰、那個主人好似係個黑人嚟嘅，出嚟迎接佢咁樣啊，你唔記得再返睇啦， Star Wars 一定要曉背㗎啦，我相信大家應該。咁係有天空之城㗎，咁卡通又有過係咪，呢有真人做嘅戲又有過。咁當然你話即係呢啲係科幻嘅入面嘅構思啊，喂但係唔一定㗎喎。點解呢，就係話冇錯，你話嘩咁重嘅嘢點可以浮喺個天空啊，咁睇下兩睇嘅啲物理學咋嘛。喂我哋而家嗰啲船啊，你睇下即係運嗰啲貨櫃啲船大到不得了啊。咁嗰啲全部嘅構造嘅物料個密度都高過水啦。咁佢可以浮喺水。是嗎，這個是浮力定理來的嘛，是嗎，就是你排開的水、啊、那個重量、啊、只要呢就是即係大過你本身嘅重量嘅時期咧，佢就有個浮托力噶啦嘛。呢、這個阿基米德二千幾年前啊，二千三四百年前都講咗啦。咁係人都以前原始人都識做船啦，係嘛？咁你鐵船嘅時期，鐵本嚟應該沉噶嘛。咁所以其實天空入面有城市，有咩問題啫？物理學上面係冇問題嘅、哦。 哇，嗯， 係嘛？只要你排開個空氣。嗰、那個重量係大過你，係啊，嗰本身嘅重量啫嘛，那個原理係一樣嘅。咁當然係難好多啦，因為空氣嘅密度係咁低咁低咁低，低過水咁多咁多咁多係嘛？係，但係都係嗰條數嚟啫嘛，個原理冇變嘅，係嗰條數啦係嘛？咁嗰條數咧，當然其實有兩個方法嘅。我覺得天空之城係兩個方法，一個咧就係而家好流行嘅，你知道啦，而家嗰啲咁樣嘅，哇有幾個嘅螺旋槳就飛起，然後咧任你去拍啊嚇，即係呢啲嗰啲壞人就裝人沖涼嗰啲都得啦係嘛？咁因為而家我哋呢啲咁樣嘅螺旋槳個飛行技術咧已經好發達好發達啦嘛。其實我記得我小學嘅時期咧，我已經睇有啲書咧就話人類將來咧就會駕呢啲汽車。喺个天空度飞嚟飞去，就系、是、前面有两个，后面两个。 今日个同事带一个翻嚟， 咪就系咯。咁但系估唔到咧，就我等咗成四十几年咧，都未实现啦呢啲空中汽车系嘛？如果你睇《Blade Runner》咧，吓2020嗰套科幻电影咧，夏里逊福嗰套咧，入面就有呢啲咩汽车啦，《Blade Runner》。咁但系咧，到而家咧，呃咗我四十几年咯，又即系嗰啲嗰阵时嗰啲电视啊，呃咗我四十几年。但系理论上，我哋而家嘅技术越嚟越发达啊嘛，因为我哋用嗰啲物料越嚟越轻啊，明唔明啊？吓嗰啲咁啊碳纤啊。啊！即係碳纖維越嚟越輕，咁你啲螺旋槳周圍螺旋槳，你又可以將成個天空之城承托起。咁但係嗰個螺旋槳嘅能量點嚟咧？咪就是、太陽能咯。咁但係太陽能咧，當然就計條數啦。就個太陽能係承托起呢個天空之城之外咧，當然佢要有剩先有著數啦。即係話你剩翻落嚟嗰啲咧，其實係大量嘅。咁嗰個嘅太陽能變咗電能，電能咪又可以係用微波射翻落嚟咯，係嘛？咁你喺個天空嗰度咧，最緊要就係佢係真係冇天氣噶嘛，因為你可以全部我哋叫做喺雲端，唉，就係因為我哋啲 computer 有雲端啦，係嘛？其實能源都要有雲端嘅收集啊，就是、above clouds 啊，我哋成日喺天文台咧，我以前咧即係做預報嘅時期咧，嗰班科學主任咧都有時講埋曬啲咁嘅爛 gag 啦，係嘛？我哋都會講噶。哦，我話即係tomorrow 嚇，或者 the day after tomorrow and after tomorrow 咧，就 the weather will always be fine。我咁叻嘅咁啊，係 above clouds 啊嘛， 吓、啊、嗱，呢、這个咧就系我哋嗰啲搞气象嘅烂镜啦。因为 above clouds 咁啊，梗系 fine 啦，系嘛？阿妈系女人啦，系嘛？咁但系其实大家普罗大众未必有呢个常识嘅，系嘛？其实天气就系因为有云有雨啫嘛。如果你系高晒啲云啲雨咧，所以大家你坐长程机啊，你一定有咁嘅印象噶。你坐个长程机，哇，点解由头到尾都咁好天嘅？吓、啊，系咪次次咁好彩咧？傻嘅，梗系唔系咁好彩啦。唔系话次次坐长程机都咁好彩好天，而系话你已经系高过晒啲天气啊嘛。You are above the weather 嘛，咁、所以同樣道理咧，你啲咁樣嘅天空之城太陽能收集平台咧，其實就可以長時間咧嚇、就係、是、收集太陽能，計上嚟好划算嘅。咁仲有第二個方法都講一講嘅，就係、是、話你唔用呢個螺旋槳都得嘅喎，都係用呢個氫氣球嗰個原理，就係、是、你入面嘅嘢輕過出面就得啦。咁雖然你話哇喺個你上到個高咁高，即係要 above clouds 喎，起碼都成十公里以上啦，十幾公里啦。嗰度個空氣好稀薄，好稀薄喎，你知唔知啊？我哋起碼啦，山九公里啊，都已經要帶氧氣筒啦，係嘛？咁你十幾公里咪好稀薄，咁啊個密度好低。咁所以咧，你入面咧，你裝乜嘢咧？咁冇錯，你裝翻啲氫氣害氣咧，你都一定係個密度低過出面嘅空氣㗎，氫氣害氣一定低啲嘅。咁但係你呢、這個哇都係比較昂貴喎，何來咁多氫氣害氣咧？咁當然你用熱氣球都係熱氣球都得，你加熱佢咪又輕啲咯，或者甚至咧講得誇張啲，你抽真空咪得咯，係嘛？嗱，嗰個問題就係、是、你最緊要就係嗰個物料頂唔頂得順，因為你一抽真空佢就會凹噶啦嘛。啊，你試下你揾個汽油罐一抽真空個汽油罐都凹啦，係嘛？咁所以咧，你又要頂得順，但又要輕。嗱，呢個就個物料科學啦。所以如果你頂得順而又夠輕嘅話咧，你略為抽真空唔係真係叫你變曬真空係嘛？但係你一抽嘅時期，相對地 平衡到 佢個係啦，佢個重量係咪低咗好多啊？咁佢咪變咗周圍嘅空氣咪可以承托起佢嘅？所以咧，其實你可以綜合性㗎，又用螺旋槳嘅承托，又用熱氣球，又用抽真空，乜嘢科技都用曬。總之就將一個譬如十個足球場咁大嘅太陽能嘅板嘅面積，就喺香港上空。系嘛？咁啊，長時間就將啲電力編翻落嚟，咁有問題咧，完全解決曬啦。哇！但我好奇怪地咧，我讀咁多年，其實呢個構思我都諗咗成十年八載噶啦。但係幾十年嚟咧，我叮咁多都冇睇過任何文獻啊，甚至書籍咧，係講呢個構思喎。啊，咁我真係唔明啦，究竟我呢個構思係即係係咪根本上出咗咩問題咧？就係呢個天空之城，因為佢最好嘅地方就係佢 above the weather 啊嘛。你海上嗰個咧，其實有時都要好緊要啊！即係天氣惡劣嗰陣時好慘噶，即係轉油台都係嘛。但係如果你喺天空之城，哇！長年大都咁好天，平靜到不得了。如果大家睇到有一套叫做咩啊《Oblivion》嗰套戲啊 ，Tom Cruise 嘅就係大概一年前做嘅，佢喺天空上面嗰個城就係咁樣樣啦，係嘛？好嗱，咁樣咧，能源嘅問題咧，我諗都只能夠講住咁多啦，係嘛？係咁樣，我哋翻嚟咧就真係講無限啦。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中文名師趙善軒博士創辦嘅趙博教室，提供中小學各科小組指導，教學點位於元朗、太子、荃灣、炮台山。詳情可上趙善軒博士 Facebook 專頁或電3428-5444查詢。 你有冇谂过 delete 嗰个唔中意嘅佢啊？转俾一个朋友，祝你愿望成真。 都市奇幻狂想爱情喜剧，老表食米奴黄祖蓝，爱情狂道叶念心，喜剧大师许冠文，小金鸡黄婉之，今日 delete 爱人。